算是整骨了。 也有可能是猛犸象自然死亡之后，尸体腐烂以后，把这骨头收集过来。 哎，也有可能吧， 有可能吧。嗯， 谁知道？嗯， 对。那刚刚我们也提到了这个，在这发现了这个阿舍利首府嘛。 对。 那个时候，刚立华也介绍说，之前一直都是在欧洲大陆或者是非洲大陆发现他们的。那在东亚地区是第一次发现。 对。 也就是说，是有非洲人或者是欧洲人千里迢迢来到了这里。 对，可能是有这样的一个推测的。那所以我们在博物馆进行参观的过程当中，就会有从非洲或者是从哪里，就是这些人类迁移的一个过程，他都会在这里做一些展示，也可以亲自去体验一下旧石器时代人的一些生活方式，也可以用这个一些简单的粗糙的一些当时的使用的一些石头的一些工具去亲自去割一下这些皮革啊等等。然后在户外呢，还有一些体验场所，可以亲手制作当时的这个我们叫它这个数学式住居哈。那还可以利用当时使用的工具来体验当时人类是怎么打猎的，还可以模拟体验一下发掘遗迹的现场，当一把考古学家。 或者是过上一个这个史前人类的生活。 对，没错。 因为很多人都很好奇啊，当时你说又没有电，又没有智能手机，什么都没有。 对， 连书都没有啊，可能文字都不是很齐全，人类沟通可能还没有那么的这个灵光。人们是怎么生活的呢？您去的话可以去体验一下。对历史感兴趣的话，然后这里绝对是没有错的。 对。 这里应该会有一些解说的一些服务吧。 是的，那我们就是以团体来参观博物馆的话呢，会有这个团体专门的解说员进行解说。那我们要事先进行预约的话，还可以去参观20分钟左右的 3D 影像。然后但是这个解说当中虽然没有中文翻译的服务，但是还可以去借一下这个录音机，借一下专门的一个录音机去体验。对， 就是这个有租的那个。 哦，对，可以去租一下。 是是， 对，可能会有帮助。 这样也比较自由，对吧？ 没错。 如果你跟着这个解说的话，可能只能按照他的这个行走路线。如果你去租一个这个的话，就更灵活了。 对， 您对这个感兴趣，那就站在17号了。您对18号感兴趣，就去18号。 是， 挺好的。那这个刚刚我们也提到，这个博物馆呢，它其实是一个非常综合性的博物馆。对吧？那五月份呢，还有一些特别的活动呢。 没错，五月份有很多的庆典，因为每年五月份韩国是有这个儿童节嘛。在儿童节前后会有各种各样的庆典。那今年会在5月4日到5月7日有这个全古里史前遗迹的一些专门的一些庆典。大家来到这些庆典的话，可以用眼看，还可以用手去体验啊等等，有很多一些这个项目，旅游项目供这个游客还有小朋友们去玩耍。 那这个听起来就不是在博物馆之内进行那个活动，因为它听起来规模是很大的。 没错，没错。 所以它可能会在户外去重现当时的这个旧石器时代的人们生活的村庄吧。 没错，没错。在外面有这个世界旧石器体验村。对，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户外的一个体验的一个场所。那大家可以来到这里呢，去体验或者参观一些表演，有专门的就是旧石器的表演。旧石器时代时期人们的一些表演，表演内容大概就是工作人员会穿着一些旧石器时代人穿的一些像皮革呀、披在身上啊等等，然后专门去烤肉啊，或者是打猎呀、等等一些表演都会有。然后还有一些体育的一些竞技，大家可以去射箭啊等等，都可以去体验一下。 还真是啊。你看，你如果真能体验的话，你可以去穿上以前的这个小皮衣、小皮裙什么的。夏天去的话应该比较不错，因为你可能本身就穿短裤，穿这个短 T 恤，然后这样就感觉哎，你只穿了这样的衣服啊，会更加的生动。 很方便， 拍照应该是非常不错的。 对 吧？大家都可以去体验一下，很不错了。 是， 这里呢真的是一个综合性的一个景点了啊。不光是有博物馆去学习历史，还可以体验这些东西。当然了，如果您愿意的话，如果您时间允许的话，如果您对露营感兴趣的话，还可以在这里露营呢。 是的，那在这里可以体验就是2天1宿有一个露营的一个体验。然后大家可以亲自用这个树枝把 钻木取火吗？ 不是钻木取火，树枝拿过来之后呢，然后亲自做一下，当时一个简单的一些工具，然后也可以有这个亲自做这个手斧的一些体验，然后还有这个用这个枪去这个，我是说那个矛盾的那个枪，对，古时候那个工具去体验一下狩猎呀、等等一些，然后还可以去烤肉等等。 拿那个